晚咧就係、是、佛誕、嗯、啊！佛誕咧請咗個瘦嘅上嚟，阿鐘樂偉，咁佢係中大咧社會科學院嘅助理講師， 嗯， 啊冇背錯啊嘛， 冇錯， 咁啊今晚正啦，劉世良咧整咗壺茶俾我哋飲啊，真係認真，嗱認真俾面啊 ，OK， 嗱請個瘦掹掹嘅上嚟咧，就唔係講瘦人，今晚係講肥人啊，阿健，嗱講下呢個肥仔， 肥仔的故事， 係、啊、啦。就係、是、絕對唔係歧視肥人，我講明呢一個啫，唔係講所有嘅肥人。咁呢個肥人咧，啊體型差，有白馬騎 ，OK， 依個正正嘢嚟嘅，依只唔係蒙古，唔係蒙古種啊，唔係中國種嚟噶，啊依啲啲我估係阿拉伯馬種種嚟嘅。咁另外咧，你睇肥仔幾好，俾女圍啊，大把女人圍住佢啊，做呢個肥仔啊，都唔差 ，OK。不過呢個肥仔最近咧就話。啊，全就是、健康， 啊， 全健康就麻麻 ，OK， 有咧早幾日話全都瓜咗，跟住話全咧係個心臟有問題，啲肥人好多時候心臟有問題啊嘛，而且佢36歲啫，好後生啫，就開刀，咁啊北韓啲醫生咧。水平不夠，水平不夠， 又驚喐手嘛，又驚。 係啦，咁咧本來一分鐘嘅手就變咗8分鐘，咁咧即係啲血咧就輸唔到佢個腦，咁啊變咗植物人。跟住又傳，又話佢咧未死，小問題嚟嘅啫，又傳。啊，哇，仲勁，又有一樣嘢話佢咧，可能咧呢個武肺中一招。 係。啊，佢身邊有啲咩侍衛話中咗武肺啊嘛， 係啊。中咗武肺。 係啊。 咁咧到底情況點咧？就佢喺元山。佢嗰個度假勝地啊，咁啊佢嘅專列，佢中意坐火車嘅， 啱啊，係啊， 中意坐火車嘅，就得咗喺度，咁咧好啦，跟住傳咧就影到呢張騎，唔係呢張騎馬相，就影聲稱即係人造衛星，美國人造衛星就影到啊呢、這個金仔咧，肥仔金咧係騎馬嘅咁過癮嘅， 係啊， 嗱、okay， 咁多傳聞，最新嘅情況係點咧？依啲佢應該仲喺度係嘛？ 係係係。 啊，最新情況點啊？ 最新情況係其實今日都有一啲新嘅跟進嘅報道嘅。咁關於譬如話，即係金正恩係咪真係喺元山咧？其實都有有啲新嘅啲發現嘅。譬如話啲衛星上面見到就係原來金正恩喺元山嘅行宮嘅附近咧，見到有一個佢嘅一個私人嘅一個遊輪。咁就一隻都係幾貴嘅，咁、就據說就係、是、都依然喺元山嗰個地方，咁所以咧好多人都作一個佐證，就話原來咧金正恩咧其實可能個真人咧就喺元山個地方度緊假，咁、就同一啲之前話佢係咪咩做手術啊，係咪已經病危咧，完全冇關係嘅，咁可能有多一個證據證明其實金正恩可能亦都係真係未死都唔定咯，所以其實大家都。都是估，咁當然你話嗰、那個即係嗰只好貴嗰只嘢咧，其實嗰只遊輪咧，其實就應該冇人見過，唯獨是有一個人我哋都認識嘅就見過，嗰、那個叫 Dennis Rodman。咁啊，洛文咧就喺2014年咧就去過北韓，就見過金正恩。咁據說當時又都坐過呢只嘅呢只小型嘅遊輪咧，就去過元山呢個地方去玩嘅。咁所以應該就。是有跡可尋的，同埋就據呢、這、一個發現呢一隻遊輪蹤影嘅傳媒個分析就話咧，其實呢隻遊輪咧，當見得到佢喺元山嘅話咧，其實真係喺金正恩喺元山嘅機會就好高嘅，中機會好高嘅。咁、佢就話其實有有8次見過呢隻遊輪喺元山，7次金正恩都係喺元山嘅嘢，所以呢樣嘢都係一種佐證啦，證明金正恩可能真係健康。仲係健在嘅，咁但係就可能喺北韓入邊咧就唔方便露面嘅情況咯，係啊。 嗱，唔方便啊，唔係空穴來風， 係 未必無因。點解無啦啦咧？當全世界嘅眼光都集中咗喺抗疫防疫嘅時候啊，全世界咧死嘅超過20萬人，咁美國咧有100萬人中招，就。我接近60000人死亡，我相信咧，聽日咧好話唔好聽都過60000噶啦。 O K，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喂，你喺北韓啊，金仔咁搞嘢，係咪即係驚冇人留意？喺好似曬 call 啊，嗰啲 counseling 講 attention seeking 啊，係咪而家搞咁嘅嘢咧？ 其實就我諗，但今次係意外嘅，咁成件事就。 做一個，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忘記了，其實聖經詩差不多一個禮拜到時間，上個禮拜的一的時間就是最原初，就是禮拜一的傍晚時間，就是一個在南韓當地一個以脫北者和以南韓人去營運的一個叫 Daily NK 每日朝鮮的一個的媒體呢，就寫了一個韓文的報導，就說呢金正恩呢就早前在四月初呢就在這個在這個廟鄉山做一個的心臟手術，就據說就已經成功了，然後就說他已經在康復，但是基本上所有的醫療人員已經回到平壤了，他就依然健康健在的。最初沒有人留意，因為星期一的傍晚時間用韓文寫的，直至星期二的早上，我想大家都記得，就是那天瞓醒發覺咦不太對勁， CNN 竟然說金正恩 in a grave danger， 就說他身體有很大的危機，也都可能都影響到健康，甚至可能他會身故的樣東西。這件事是令到當時大家是很震撼的，因為當時 CNN 的報導就說，其實除了我們講的 Daily NK 的報導之外，他都說原來美國是所謂監察一些情報，顯示金正恩的而且確是有健康的 有危險的樣東西。這個就是去到星期二的即係朝頭早嘅時間就炒到全個世界都很關心，就係究竟北韓金正恩係咪真係已經身故咗咧？然之後就開始有很多不同國家嘗試去澄清件事，其中一個最快就是南韓。南韓就好快出嚟講，就話咧，青瓦台出嚟講就話啦，金正恩根據我哋嘅情報所講，就係冇咁嘅事，依然健康，咁亦都冇事嗰樣嘢，咁就好快脆就嘗試辟謠啦，就話金正恩咧佢見到就係佢都依然健康啦，另外就係佢見到平壤嘅市面咧都依然係冇出亂嘅，咁呢個就係當時南韓嘅即係官方講法。咁就你見到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即係譬如後來都有中國啊，對外嘅中共對外嘅部門都有嘗試辟謠，就話啊佢都冇聽過金正恩有啲咩健康問題喎。咁於是者咧就好似件事又淡咗啦，即係到禮拜四突然之間就話咧唔係喎，路透社得到個信息就話咧原來咧金正恩咧係已經做咗植物人。咁呢個係一個又係一個佐證啊，就係話咧，因為原本係冇人會知噶嘛，但係問題突然之間咧就係一個咁全世界咁公認一個一個國際級嘅一個報導，就話呢個路透社就話金正恩咧就已經生即係做植物人嗰樣嘢啦。咁呢樣嘢係令到全世界都有覺得哇，會唔會係真係又係已經死咗咧？咁呢樣嘢又係後來亦都炒熱咗件死訊嗰樣嘢。咁其實係好多，因為其實我諗嗰個信息其實嚟自一個源頭，就係嚟自於大陸嘅一啲微博微信的信息，就話傳出了金正恩咧，因為嗰個手術正啱啱所講，就係話咧一分鐘變八分鐘變植物人，再加上有一個日本的一個記者就寫文章，就話咧佢訪問了一個亦都係醫治金正恩的醫生，就話佢心臟已經停頓了啦，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一個的資訊，然之後變成一個咁樣嘅報導，令到全世界覺得金正恩係咪真的已經死了樣嘢咧？咁你見到那個趨勢又去翻做係咪死咗嗰樣嘢喎？然之後再去到禮拜六日咧，突然之間變咗就話金正恩咧就好似又未死喎，又話有啲衛星嘅監察見到佢喺圓山嘅專列仔嗰度啦，亦都今日亦都話有佢嗰、那個即係遊艇嗰度啦，咁又似乎又再吹翻去另外一邊嗰個情況，所以你見到成件事係好耐人尋味嘅啫。兩邊嘅一啲譬如買金正恩死咗同埋佢健在嗰樣嘢咧，其實兩邊不斷喺度加緊信息落去，就嘗試去溝緊對方嗰個情況，邊變多啲樣嘢咧？咁中間你見到，譬如特朗普都有嘗試回應過噶，佢就話、其實就即係以佢嘅情報所知，就金正恩係冇事嘅。咁、但係亦都祝願佢健康啦。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可能美方都有佢自己一啲嘅情報系統見到，就係金正恩可能真係都依然係健康嘅，不過就係可能唔方便露面嘅情況。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有好多中間有好多啲嘅國家嘗試去加壓啦，或者有啲減壓嗰樣嘢啦，咁你見到兩邊不斷去嘗試將件事去所謂嘅 manipulate， 即係去令到件事實又好似去轉咗另外一邊嘅情況喎。咁的而且確係真係真嘅，因為問題就係、是、即係金正恩呢個健康嘅問題，今次嚟講嘅話咧係有嗰、那個有根據，因為問題就係佢始終有幾個好重要國家嘅節日係冇出現過，而以往都一定出現嘅。咁 計起上嚟十九日㗎。 其實佢對上一次十一號啊，最後一次露面啊嘛。 係 啊。 或者係 今日就三十號。 如果你計譬如話嗰、那個北韓嗰個勞動新聞嘅報導就係十一號啦，佢出席呢、這個即係黨嘅一個會議嗰樣嘢。咁就之後咧， 其實在4月15號的太陽節，即係今日成嘅冥壽咧，就冇出現到，因為以往咧 呢個 太陽節係好重要嘅事嚟嘅。咁就往年咧就係、是金正恩就會喺凌晨時間，就同埋文武百官咧就去呢、這個。感受山太陽宮啊，即係呢個放咗呢個金正日同埋金日成嘅遺體嘅地方咧、就去參拜，咁就每年都會咁做嘅。然之後第二日嘅朝頭早咧，呢、這個勞動新聞頭版就會整張咁嘅相出嚟噶啦。咁、呢個就係往時嘅做法。今年係隻字不提呢件事，咁、就開始啲人就話啊，其實係咪金正恩係咪因為佢健康出現咗問題，所以出席唔到咁嘅會議咧？咁就慢慢越炒就越熱。然後去到上個禮拜中的時間、另外一個日子就是呢個所謂的、人民軍建軍紀念日，4月25號的時間， 即係等於中共八一建軍節， 係啦， 咁大件事你都不出嚟， 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情況。當然、其實就勞動黨呢、這個即係人民軍呢個建軍節咧，其實北韓都有了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是、其實喺舊年開始，前年開始咧，就佢有另外一個紀念日嘅，就是、2月8號。咁啊點計咧？就因為咧，原本咧4月25號日子咧，就係計呢個1932年，呢、這個就係當時嘅抗日嘅遊擊隊，就計嗰日咧就係一個所謂嘅人民軍建軍日。但係2018年開始咧，金正恩就話想將日子拱翻去2月8號，2月8號就係一個400年，就真真正正係北韓嘅人民軍建軍日子嗰樣嘢。咁所以就有雙包，咁2月8號會慶祝啦，4月25號都會慶祝嗰樣嘢。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當然你話其實分薄了4月25號的重要性，但問題都是一個重要日子嘅。咁但係金正恩又冇再露面，咁亦都係咪再加多重就係話佢咪又係因為健康問題出現不到咧？咁所以就再又會令到那邊的所謂金正恩死訊嗰樣嘢多了一個客觀的一個佐證，咁變咗就係到今天為止，大家都不知道佢應該係生啊定係死的情況咯。 啊，咁樣嗱，兩樣嘢啦，啊，即係嘗試我哋都係推斷一下。第一呢，特朗普就說呢CNN 是 fake news， 是 fake 即是假新聞，那他經常都還假新聞， 剛剛也不是第一次罵CNN、 跟著呢、又說了，就說據他所知都是沒有事的，不過遲些你會知道這個是不是美國情報，還是根本就通過電話呢？他們分分鐘是有熱線呢，我們是不知道的，因為呢雙方都是世俗人士，所謂世俗人士呢還世間的呢、这個權力咧、財富咧同埋榮譽嘅，佢哋就唔會輕易係開戰。有啲咩風吹草動咧，我真係問下你係咪真嘅喂？係先，你唔聽嗰次，我先至啡翻你啦。呢個此其一。第二咧就話大陸爆咁多嘢出嚟，你知微信啦、如果你呢個中共唔喜歡嘅新聞，譬如六四啊之類嘅嘢嚇。香港即係獨立啊！呢啲咁嘅字眼，佢要鏟，乜都可以鏟到嘅。係啊，點解佢容許佢喺度流通、？OK， 俾人睇到。而第三咧，就係、是、所有獨裁國家佢哋嘅領導人咧嘅出現喺公開場合咪出現咧，與否咧，係一定係有人揣測，因為佢冇透明度啊嘛。即係我就快踏入棺材啦！我哋嗰啲係，我咧記得咧，依個江青咧，依係1976年咧，老毛死咗之後，有一段好似一段日子，江青等四人幫咧係冇喺公開場合出現，啲人就默即去揣測去查啦啊！咁啊，佢哋大陸都係咁。OK， 咁啊，呢個三個分析係自然咧。即係我哋話，咦金仔其實呢啲招數咧，呢啲 scenario 咧，佢完全知道嘅。點解我哋最普通嘅人去問咧？喂，佢出嚟辟謠好容易啫。 啱啊，係啊。 嗱，佢唔需要 show 張我哋點講錄像嘅。 係啊，係啊。 佢只需要一樣嘢咧，就係、照揾張照片， 啱啊，行出張相， 影張相啊嘛。因為呢排佢都有發賀電，包括俾元山嘅工人 有 發賀電嗰啲咁啊。 都有啦，係 啊，係人都知咧，未必係佢寫噶啦嚇。咁但係點解將咁簡單我哋常人諗到嘅嘢，佢唔做咧？ 係。 And what the hell he's doing？ 我又覺得其實佢有可能真係完全不屑要去回應全世界對佢個安全個揣測個，因為問題就係、是。他又可能按住自己的 性格啊，往住自己的生活個節奏啊，甚至可能真係有啲健康問題，佢唔方便露面嗰樣嘢。譬如我講話，如果佢真係做個健康檢查，譬如話當佢42號真係做一個可能未止一個致命嘅心臟手術，但可能一個簡單嘅健康檢查，咁可能需要啲時間去康復嘅。可能佢身體唔係好方便，咁問題就係北狂一直都覺得咧個領袖元首係完全係完美嘅 ，OK， 佢唔會突然之間因為佢會健康問題，可能啲人就會好多揣測噶嘛。再加埋就係你全世界都會放大，譬如話呢張相見到金正恩，佢比上個禮拜瘦咗，係咪代表住佢健康問題咧？咁呢全部都係全世界一個好多揣測嘅地方。咁可能因為咁咧，佢想要完完整整地去。即係康復過嚟嘅話咧，咁就同佢身體以往嘅狀況完全一樣嘅話咧，佢先會出現翻喺公眾面前。咁所以有呢段時間佢又完全唔露面咧，可能都有咁樣嘅考慮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又好難完全話阿金正恩佢佢點解選擇唔回應嗰樣嘢咧？咁我覺得可能真係有咁嘅虛敲，就係可能佢健康係的而且確有少少問題，但問題就係未至於佢完全出唔到嚟。不過佢考慮就係話，我要係一個最健康嘅狀態先見到大眾嘅話咧，佢先至覺得呢個就唔會令到全世界或者佢國內國民咧就質疑緊佢係咪一個有病啊，甚至可能佢唔完美嘅人咧。咁呢個就我覺得點解到今天為止佢都唔出現嘅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咯。 即係可能會有啲嘢，但係未必係好嚴重嘅嘢。係，但係起碼個碌咧就唔係平時嗰、那個即係咁容光滿面嘅碌。 咁所以就因為呢個咁嘅原因，可能佢就唔想令到全世界，因為你都知道而家全世界就好等、好期待，就係見到金正恩嗰張相嘛。 嗯。 等佢出現啊嘛，咁可能真係要令到佢覺得可能要去翻佢最健康、最正常嘅狀態先影嗰張相。咁呢排可能佢覺得，因為可能大病初愈，或者可能佢做啲小手術，可能佢唔方便露面嗰樣嘢，咁所以就唔影咯。即係我覺得又未必話佢。要需要因為國際社會嘅一啲嘅輿論嘅一啲壓力，佢需要出嚟去辟謠嘅。我覺得佢又從來冇呢啲考慮，因為如果真係嘅話，咁其實嘅譬如2014年嘅時間，佢都曾經有成40多天嘅時間冇露面噶嘛。咁當時點解佢又唔出嚟辟謠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佢真係為咗國際社會嗰個輿論去反應嘅話咧，咁其實佢應該一直都會咁樣做啦。但係好明顯就係呢啲獨裁者全部都係即係。不會去好計較國際社會對佢一啲評價嗰樣嘢，佢我行我素嘅，佢自己覺得自己應該出嚟嘅話咧，佢按住自己個即係嗰個 judgement 去做件咁嘅事，我覺得又唔諗得太多，就覺得啊係咪因為佢即係唔回應全世界嗰樣嘢咧？我覺得又未至於咁樣嘅考慮嗰樣嘢，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我諗到今天為止，大家都係等緊究竟下一次。佢必須要出嚟嘅時候係幾時？然之後就衡量嗰樣嘢係咪真係金正恩又真係健康唔好，所以先見唔到大家個即係情況嗰樣嘢咧。咁呢個就再等一下，睇譬如話下一次嘅即係必須露面嘅情況係幾時嗰樣嘢咯。 嗱，講到依度咧，我等唔切，你講多樣嘢先。係啊，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係6809941，6809941嘅。咁大家咧踴躍支持我哋城寨啊 ，OK， 踴躍支持彌敦道證交所。捐錢呢如果呢個係方便嘅，就用呢個 number 捐6809941，或者咧，你中意寄支票嚟嘅時候，就睇我哋嗰個地址啊，件蘇我哋地址出嚟啦。咁啊，仲有 CLS 係啦 ，CLS comment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啊，或者 share 支持我哋嘅節目嗱。你把口講話支持城寨、支持彌敦道證交所係冇用嘅，你要做嗰幾個行動。除了捐錢之外，做咗幾個行動先對我哋嘅節目、對我哋城寨係有幫助嘅。嗱，睇下 CLS 啊，啊，再問翻你啊呢樣嘢啦。嗱，仲有一樣嘢咧嘅報導咧，我哋覺得都係幾即係幾吊詭嘅。OK， 就話咧中共醫療隊咧開赴北韓嘅。咁啊，我哋咧睇睇啊，如果又回顧下歷史咧，即係中共咧。中國啦，如果地理上咧，你要講中國咧嚇，就比鄰就14個國家，世界上咧好似係咪最多最多嘅，就係比鄰最多嘅就係中國噶啦。咁啊，有幾件咧就曾經 friend 或者係表面都 friend 過嘅，就巴基斯坦啦、北韓啦，同埋越南，啊嗰啲係 past tense 啊越南。咁話説咧。呢個胡志明咧，即係越共嗰啲啊，即係越共啲頭頭啊。 咁啊喺60年代後期咧就重病，咁咧就係中國咧去派周恩來，咁咧佢哋就向中國求助，向中共求助，咁啊周恩來就派出自己嘅醫生領導一個醫療團體咧，就去河內，去醫治嘅 ，OK。呢種咧就係大陸嗰個做法、，OK。如果你唔 request 咧，佢係唔會 send 人過去嘅。咁咧即係其實呢、這個中共醫療隊過去北韓嘅例子多唔多咧？還是我哋以往聽到咧就話咧、大陸咧即係如果啲金日成啦、金正日嗰啲咧有病咧，就會坐火車，就去大陸醫病嘅。另外一種講法咧，就話佢連中共嘅醫生都信唔過嘅，就揾法國醫生。我知道北韓嘅外匯咧就應該好低嘅，咁都有錢啊，請法國醫生俾歐羅俾法郎從前，都請佢嘅。咁咧，關於呢段嘅報導話，解放軍301醫院出動專科醫生 50個醫療員係啊。 醫療人員咪托懷部機器，唔知係咪人工心臟啊、人工肺啊，知道你冚唪唥托過去，托過去北韓。喂，你覺得呢啲報道個真確性有幾多咧？好多國家不同埋，先講呢個中共嘅反應先。 我又覺得其實我自己偏向於就唔係非常信嘅。點解唔信？原因就因為咧。因為一直以來咧，其實北韓你話佢哋嘅領導人嘅健康一直都係最敏感嘅嘢嚟嘅。 係。 咁而睇翻以往嘅情況就係佢都偏向於少咧向中共咧就提出醫療要求嘅。係。咁譬如話，特別係對於個領導人嘅健康問題咧，正如你啱啱所講就係話咧，你有一定嘅合作嘅夥伴嘅，譬如你講嗰個法國嘅醫生咧，其實都係一直都係。醫緊金家的兩個啦，譬如話金日成啦、金正日都是他哋去負責醫嘅。咁兩個就是負責去醫佢個心臟 ，OK？ 咁就都是一個很專科的醫生嚟嘅。咁就當然你話今次情況就係可能事出危急，可能就等唔切個飛機由呢個法國去到平壤咁耐啦，咁就可能要近近地揾個中共幫手得唔得咧？有可能嘅。但我覺得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機會，點解覺得不似？原因就因為咧，如果你真的找中共醫生去幫手的話咧，你一定要100%肯定他不會將啲嘢漏出去。呢、這個都是很重要的就係、 漏出去 而你漏出去咧，證明咗就係、是，其實你是不是真的件咁嘅事發生緊咧？如果我是即係北韓個嘅官方的情況，就是我肯定不會容許任何牽涉到醫治金正恩的醫生咧，去將佢嘅健康講出去俾人知道。呢個都是一個國家高度機密的嘢。而咁樣形式的話咧，我覺得又不似，就因為如果你去到做完之後同人哋講話金正恩已經做植物人的話咧，又似乎真係太過繪形繪聲到地步，就是太多好仔細的嘢，其實你不應該講出嚟，因為你應該是得到即係呢個係一個國家最高的一個情報機密嘅嘢，你唔可以拎出嚟講嘅，甚至係你同記者去講嗰樣嘢。我覺得呢個亦都真係，即係如果真係有人講出嚟嘅話咧，其實好快脆已經被人哋禁咗。你見到今天都依然係冇封殺類似嘅信息嗰樣嘢，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都我自己推，我就覺得未止係好信嘅原因，就因為太多一啲太過仔細到一個去到好身邊嘅人先知嘅事啊。而嗰啲譬如話由1分鐘到8分鐘嘅醫療嗰樣嘢太仔細多個地步，同埋。北韓的醫生太過緊張，太害怕去醫治金正恩嗰樣嘢，這個又太過仔細嗰樣嘢，即係到即係態度好似戲劇化得太緊要。我覺得呢個都係 醫生係驚啊，未同個咁肥 嘅人做手術啊嘛， 即係咁犀利咁樣。嗱，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提到話北韓其實唔想中共知道佢太多嘢嘅。OK， 咁咧有個佐證嘅。咁啊原來北韓咧係派過去嘅醫生咧去台灣咧係受訓， 係冇錯， 係就係訓練心臟科嘅。OK， 咁啊即係同埋一條龍，嗰種手術係點做嘅？一步一步，譬如麻醉科啊，全部去曬。咁我就好奇怪啦。OK， 理論上咧，北韓最親嘅國家咧， 就是中共， 中共 應該派去中國受訓的301醫院嘛。所謂301醫院，可能有些後生的朋友呢不記得了，17年前的 SARS 的時候呢，301醫院在北京的解放軍醫院，是軍醫院來的，最出名的。各位呢，在北京你可以去到醫院看醫生，你都不差的了，醫生是正的。公平地說，中共的醫生呢就是有些很厲害的，他們真是大國手了，好奇寓意就不在話下的。咁啊，就亦都有啲醫生咧，就認真係黃綠啊，庸醫啊，咁啊，即係參差咧水平咧。但係最大問題係佢個醫療制度咧係非常之糟糕嘅。大家上過大陸嘅都呢個明㗎啦嚇，唔係踩，但其實佢都明。佢翻大陸咧，同啲大陸人傾兩句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佢就會話俾你聽，佢哋好羨慕香港嘅醫療制度。我睇你遇過啦嚇，佢哋好羨慕香港嘅醫療制度。咁美國醫療制度羨唔羨慕啊？好多人都話唔羨慕，所以奧巴馬先要搞奧巴馬 Care 出嚟啊。英國嗰個咧就唔差啦 ，NHS 啊，即係香港個係接近英國式嘅，即係公平咁講，唔係話喂鬼佬嘅月光咧。就一定圓啲大啲嘅 ，that's nonsense，OK，、okay? 唔係一件就還一件啊。不過咧，美國如果要發動起上嚟咧，佢係好勁嘅，啊，即係有啲蠢仔先至蠢佬先去撩美國佬嘅啫。Anyway， 再講翻嚟，咁啊，北韓咧嗰啲即係據講 ，OK， 我咧就冇去北韓。行過，亦都冇採訪過北韓嘅新聞，咁啊，即係都係聽翻嚟講話金日成，即係阿爺咧，老豆咧，金正日咧，佢哋去大陸訪問啊嗰啲咧，去到中國咧，即係嗰啲屎屎尿尿咧，嗰啲全部係唔會留喺中國嘅嚇，係 啊，冇錯， 因為逢係咧，大家都知道咧，驗尿咧、驗糞便咧，就可以知道 好多嘢嘅，係啊， 可以驗到好多嘢嘅，係 啊。 咁點解佢會搭火車咧？因為火車個體積大啊，即係乜嘢都可以裝翻去北韓， 係。 而且咧，佢哋中意搭火車，其實喺我哋眼中咧，汽車。陸上交通咧 穩陣好多， 你可以穩陣， 安全好多， 安全嘅，有安全嘅一面，但係咧亦都有唔安全一面。你咁耐，你只可以經過啲即係依個大陸嘅半，即係點講威權國家啦嚇，去到越南嗰啲咁嘅地方，你就可以坐火車嘅啫。你喺文明嘅西方社會咧，就即係坐陸上交通咧，俾人伏擊嘅機會係大嘅。咁啊，佢唔係好中意搭飛機嘅，咁即係可能驚嗰啲空中。 獨裁者都係唔中意搭飛機嘅，我都係。 俾人打落，喂！以前老毛都係中意搭火車嘅，係 啊， 唔係中意搭飛機嘅，我唔知係咪雲機浪啊，搭火車係唔會雲浪嘅。係 ，OK， 希特拉都中意搭火車嘅，係有個專列嘅，希特拉有個專列嘅。咁講落呢啲嘢咧，就係。佢呢種神秘嘅氣氛咧，講開樣嘢，即係啱啱你上到嚟。據所知，即係西方國家咧，壓反咧，如果係遠嘅地方咧，係搭飛機嘅。 OK， 原來係啊，搭飛機。佢哋即係喺遠近之中，如果可以搭車或者搭飛機咧，佢哋 prefer 搭飛機嘅，因為陸上咧，佢哋知道壓反咧。是不安全，因為自由國家 係啊， 分分鐘有人係劫獄，係劫犯嘅嚇。 啱啊， 係啊，劫犯你個呢啲而家呢個鄧炳強啊嗰啲成個咩劫犯劫犯啊嘛，佢真係有劫犯呢家嘢嘅。OK， 咁佢哋，但係咧呢個北韓啊啲等人咧，係中意搭火車，調翻轉嘅 火車 啊。但係佢經過嗰啲地方咧，都係可以犧牲人民嘅自由，大搞咧呢個。全面保安 是因為佢可以封路，乜嘢都可以做曬所有嘢嘛。但係你空域底下，你係咪完全肯定曬未必知咯？係 啊，咁 anyway， 咁啊，即係行到呢度咧，而家就要唞先。 OK， 好。 OK， 咁啊，翻嚟咧呢個金仔一那個肥仔咧，其實大把故事可以講嘅。咁咧，即係佢牽動咗佢好多嘢嘅。咁啊。記住，我哋係68099941，68099941就係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另外，你中意寄支票嚟嘅時候咧，你可以睇下點樣寫我哋嘅抬頭啦，而個地址喺邊度啦，咁繼續支持 C